疲惫地爬了爬头发，郭林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。 庚伟，我真的有点累了，你们俩能不能让我休息会儿？就算翻旧账也改变不了现实的，还不如留点清静。 妈的，这是我家。 说归说，最后他还是叹了口气，把依然沉着脸的刘宇拽了出去。这时候不会有人比郭林更烦，他们这些做兄弟做朋友的也就只能陪着和让着，其他已经无能为力了。 这都他妈什么事儿啊？ 郭林的检查结果最快也要一周才能出来，他没惊动队里，是私下自己去做的检查。耿伟那边是他实在瞒不过去，也就说了。而且如果检查出来他真的中招了，队里他也需要有一个交代。沈军想当然又是一番雷霆暴怒，郭林被抓进办公室骂了整整一个多小时，除了这次行动的总报告书，还得再交一份5000字的检查，写不完不准下班。耿伟下班的时候过来溜达了一圈，就看见郭林咬着笔杆对着电脑屏幕发愁。 哼，你这都是自找的。 耿伟觉得现在怎么骂他都不解恨。郭林扫他一眼，根本懒得顶他，兜里的手机又开始狂震，他掏出来按掉再放回去。耿伟注意到他反常的举动，皱起眉。 乔家？ 不知道。 你都为他搞成这样了，现在还装什么冷淡？ 虽然耿伟觉得郭林为乔家豁出命根本不值得，但事已至此，总该让乔家知道。还记得上次乔家跟他们见面的时候那副拽上天的样子，越想他拳头越痒。对这句话，郭林的回答是目不斜视地盯着自己那份报告。 不需要。 实话说，他现在根本不想过多地去思考这些问题，就算是逃避都好，熬过这个礼拜，等真正结果出来的时候他再去面对都不迟。耿伟一肚子火都不知道该怎么撒，他在旁边看着郭林佯装镇定冷静的侧脸，心中懊悔着那天他无论如何也不该让郭林开车走的。但是再给郭林一次选择的机会，估计他还是会选择去找乔家。本来这群人里边这人是最冷静最能顾虑大局的，所以几个人里郭林发展的最好，沈军都敢放手把这么重要的行动交给他做总指挥。但是可能平时越冷静的人真糊涂的时候就越混，这么不管不顾的做法就是给他耿伟他也做不出来。郭林这下是真完了，他自己再不承认都没用，连他们这些旁观的人都看得一清二楚，他对乔家的感情绝对不单纯，一次两次还可以用责任同情心甚至是道德观来解释，闹成这样就算他郭林浑身是嘴都解释不清楚。耿伟叹了口气，觉得心情简直恶劣到了极点。他自己就是弯的，当然不觉得喜欢上男的女的有多重要，但是谁都好，为什么偏偏是乔家？一个警察，一个线人，怎么可能有好结果？那根本是个绝望的，让人连想都不愿意去想的结局啊。乔家这两天心情也不怎么样，郭林的电话一直打不通，他心里很不踏实。偏偏暴风这两天给他找了一堆破事儿，每天一睁眼就要去听候差遣，晚上也闲不了几个小时。李岩看他还是不顺眼，他一边要给暴风办事儿，一边还得小心李岩再给自己使绊子，累心累力。几天下来，脑袋都开始疼了。整个环路被堵得水泄不通，乔家烦躁地点了根烟，习惯性的又翻出手机给郭林打电话。就算是光荣殉职了也得给个通知吧，他这两天都打了有100通了，偏就不信这个邪。拨通了干脆扔在一边等手机自动重播，乔家已经习惯听等待音了，甚至还有点没反应过来，一直到那边开始嚷嚷了他才急急忙忙拿起来。 喂， 乔家。 耿伟。 直接听出来对方的身份，乔家兴奋的心情被浇熄了一半。不过反正耿伟那边也没多热情，他看了沈军办公室一眼，走到走廊边上。 找郭林？ 他没事吧？ 看你怎么定义没事儿。 活着就没事儿。 哼，那他暂时是没事儿。 乔家本来耐性就不好，这几天折腾下来，他的耐性也早就用尽了，猛踩了一脚油门，超过前面一直挡着他的车。乔家一只手拿着手机，一手空把。 耿伟，你有话直说。 郭玲上次去救你，回来就去医院做检查。 检查？ HIV 检测。 马路上突然一阵尖啸的轮胎摩擦地面的刹车声，乔家震惊地盯着电话，不管身后此起彼伏的喇叭声。 你说什么？ 我说郭玲为了你很有可能感染上艾滋。 乔家对死从来没有很清晰的概念，就像他对活着这件事儿也没那么大执念。人这辈子承不承认都好，大部分都是为了自己活，因为这世上只有自己的变数是最小的。父母、子女、亲朋好友，那些其实都不是你用想就可以去改变或者左右的东西。当年他爸的自杀是这样，后来他妈离开也是这样，他没有怨过谁，因为换成是他，可能他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。他只是在这些事情之后学会了凡事都要靠自己，想要活下去，活得比别人好，就要付出些别人付出不起的代价。这些他乔家都认，所以郭林也好，黑狗也好，暴风也好，这些人在他身边绕来绕去，都带着自己的目的，都把他往死里拖，他都认。他唯一不明白的是，郭林跟他之间如此清晰明确的利用关系，为什么会演变到这种地步呢？前前后后那么多次，这个警察到底为什么要做到这一步呢？欢迎收听来月文化制作出品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过桥米线之无可奉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八千里路、毁音绅士、杜潇，后期制作山匪。 郭林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是为了什么？ 但是郭林暂时没办法回答乔家的话，他现在被五花大绑地捆在床上，整个人都失去了意识。在乔家记忆中，几乎每次都挂着几分嚣张和算计的脸，完全卸下警惕之后，竟然透着几分不易察觉的疲惫。就算是在昏迷中，眉头也是微微皱在一起的。所以，谁是真正不怕死的呢？就算是郭林这种人，面对这种境地，照旧不可能做到无动于衷。乔家就这么坐在边上，看着郭林的侧脸抽烟，烟雾缭绕中模糊了视线，他就很轻地吐口气，把烟吹散。脑海中断断续续地浮现出两个人从认识以来发生的很多片段。街灯下郭林那张端正的脸，医院里微微皱着眉，驾驶座上回过头持枪那股肃杀的样子。果然，乔家几乎对郭林的所有细节都了若指掌。一个小混混干嘛又这么了解一个警察呢？这天上地下的，注定了根本就不是一路人。乔家想着想着自己都笑了，他歪着头靠在椅子里，手里玩着郭林送的火机，上面那个划得跟十字架一样的加号在他的拇指下磨蹭着，每个勾痕都带着那清晰的属于郭林的印记。他不着急把郭警官叫起来，反正今天他俩有的是时间。郭林最后的意识是他出了警局，打算去随便买点干粮做晚饭，这两天实在是不想下灶做饭，在外面吃他多少有些心理障碍，干脆就图省事儿，买什么吃什么了。然后出了超市没多久，他就觉得有人跟着自己，但是还没等他想到对策，后面那人竟然就突然出手把他打晕了。所以其实郭林是被疼醒的，他睁开眼的瞬间感觉到了手腕上的束缚，身体本能地进入到了戒备状态，但是任凭他怎么都没有想到，一转头迎上的竟然是乔家放肆打量他的视线。